接地气，好酒明蓝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多云有轻度霾的天气，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今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是比较差的，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车多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京藏高速的东花园收费站到康庄桥，机场高速的尾沟到北高桥，京津高速的永乐收费站以及京沪高速的应四检查站。那南五环的廊垡西桥外环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节目为您特别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聊一聊关于更年期的话题。 有数据统计，更年期会对 90% 以上女性健康造成影响，但就医率却不足 10%。 发热、出汗、胡思乱想、烦躁易怒，这也是更年期在作祟吗？出现更年期症状只能硬扛吗？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这道坎儿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白文佩跟您说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度过有良方。 每一个女性朋友可能都免不了会经历更年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但是我相信就像预告当中提到的，很多女性朋友都没有觉得这更年期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她需要看医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熬一熬挺一挺就过去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在更年期如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适，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她平稳又快速的度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白文佩白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度过是有良方的。首先呢，要欢迎白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白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到健康加油站。 嗯，欢迎白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白主任也想问一问您，在临床上哈，找您去看这更年期各种各样不适的女性朋友，她是不是占的比例在所有的更年期女性当中并不是特别高啊？ 真的不是很多。 嗯， 他们就是很难受了他们才来。 嗯，一定是这个我们说更年期的不适症状特别严重了，影响到自己工作生活，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说这实在扛不过去了，可能才会去找医生的帮助。但其实我们出现这些不适症状的话，是有一些小方法小窍门能够帮助大家比较平稳快速的度过这样一个不适的周期，是不是？ 嗯，当然有很多的办法。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既然白主任来到直播间了，我们就会让白主任好好的跟大伙来说一说，到底有哪些方法帮助我们的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平稳又安心的度过。其实不光是女性朋友少遭罪，身边的这些家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更年期的时候女性的脾气就会特别的暴躁，无名火时时就来了。所以说不光是女性朋友度过一个这个比较平稳的更年期，其实家人朋友可能在这个阶段也希望能够平稳的度过去。到底怎么办才是真正有效的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白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和010-651-508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和白主任直接的互动和交流。那下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互动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发送到直播间，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白文佩和大伙来说一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度过有良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是第19个全国爱耳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昨天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北京市听力残疾的人口有 22.7 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 22.7%。 相关的医学专家表示，对于孩子的听力问题，很多家长都是有认识误区的。专家表示说，很多家长往往觉得孩子能够听见声音就没有问题，但是这就和我们的眼睛是一样的。近视的人戴眼镜不是因为像盲人一样看不到东西，而是因为视力下降了，看不清东西。其实听力也是一样的道理，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对于听力轻度损失的患儿，他可能只是一些发音听不清，比较常见的是唇齿音。一旦听不清的话，孩子的发音就会不准确，有一些孩子就表现为大舌头。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误认为是孩子的舌头不灵活，而去看口腔科，耽误了孩子的治疗。全国爱耳日，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耳朵的健康。很多人坐飞机的时候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尤其以耳朵的问题最为常见，例如耳闭、耳疼、耳朵嗡鸣等。下面教您几招，帮您顺利的度过飞行过程，做到真正的愉快旅行。第一个就是多做口部运动。飞机在起飞或者是下降的时候，您可以喝口水，吃点零食，嚼一个口香糖，增加吞咽动作，以减轻耳部的不适。第二就是捏住鼻子，闭上嘴巴鼓气，这样相对于吞咽等动作的力度更大，目的就是将咽鼓管打开。第三就是这些都不管用，耳朵疼和比较敏感的朋友，建议您使用耳塞，海绵耳塞或者是航空的耳塞都是可以。如果没有耳塞的话，您可以用手指堵上耳朵，也可以有效缓解。耳屎又称为耳叮咛，是由于外耳道皮肤内的叮咛腺分泌出来的物质聚集而成。家长需要帮孩子清理耳屎吗？其实啊是不用的。儿童的耳道较成人来说比较窄，不当的掏耳朵可能引起炎症。除非耳屎完全堵住了耳道，引起耳朵的闷胀不适，伴有听力下降等症状时才需要取出。也建议您不要自己取，到医院请专科医生来清理。那医院如何清理耳屎呢？医院常规的处理方法有三种，第一是直视下叮咛沟取出，第二呢是先用滴耳液浸泡三日，待软化之后予以温水冲洗，第三就是滴耳液软化之后用吸引器吸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台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白文佩白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度过有良方哈。今天呢又是全国爱耳日，白主任在刚才的这个间隙告诉我说，这更年期和耳朵也有关系，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这更年期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它也会表现出耳朵的不适症状吗？ 是的，更年期跟耳朵真的是有关系，至少第一个，更年期的时候听力会有下降 啊。那这个下降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说我以前能听清现在听不清了，还是说它这个下降啊并不是特别明显，这声音呢我还能听清，只是没有原来这声音那么大了，它的这个下降程度， 它重点表现在嘈杂的环境里边，它想听清楚某种声音的能力下降了 哦，而不是说我们原来能听到现在听不到这种， 是它能听得着但它分辨不出来了，这叫高频听力下降。 嗯， 那高频听力下降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它的听力的这些储备下降了，也就意味着未来它的听力就是容易下降，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见到了挺多的老人家，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女性，她的听力要比男性是要更差的。 嗯，这也就是说很多的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听力就已经有损失了。 是的。 嗯，其实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耳朵听力会出现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哈，对于更年期的典型表现，大家伙其实平时听的也多，而且呢很多朋友还有切身感受，比如说这个莫名其妙的乱发脾气，甚至有这种潮热的反应，还有呢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说月经期它会逐渐的不规律，有的时候量大，有的时候 量小。我们来跟大伙总结一下吧，像更年期女性比较常见也比较典型的临床表现到底有哪些呢？ 哎呦，更年期的症状很多， 嗯， 说啊有超过100多种呢。 哦， 嗯，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症状，包括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很典型的症状，就是潮热和出汗。 嗯， 别人不觉得热，他觉得呼一下就热起来了，尤其是夜里半夜睡的，呼一下就给热醒了。 嗯， 这是最典型的更年期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一段，这个时候就是月经到点不来，迟到或者嘎嘣就不来了。哦，另外呢就是精神和神经的症状，比如头疼啊、头晕啊、心慌啊、焦虑啦、诸多这种啊抑郁的问题，爱哭啊、易激惹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骨关节的症状，包括是骨头疼啊、背疼啊，浑身上下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难受。另外一个还有是泌尿系的感染啊，还有子宫脱垂啊这些问题。所以大致来说我们有四大类的症状，一个血管收缩症状，还有精神神经症状，还有骨质疏松的症状，另外还有泌尿声道萎缩症状。在这儿我再还想补充一个，就是跟耳朵相关的症状，就是耳鸣。 哦，耳鸣不光是听力出现下降的情况，还有耳鸣的情况。 是的，他的这种耳鸣也特别让这个时候的女性困扰，她会到耳鼻喉科去做各式各样的检查，说她什么毛病都没有，用各式各样的治疗的方法，耳鼻喉科也都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妇产科，我们按照更年期治治，他就不耳鸣了 啊。所以说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爱耳日的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提醒您，如果您这个时候耳朵出现了各种症状，而且您恰好又处于我们说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我们去耳鼻喉科看过之后也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这种病变，您就怀疑了，这很有可能是和我们的这个更年期症状是相关的。 嗯，是的。 好，那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吧，这个更年期很多的女性朋友说，有的是40多岁，有的是50多岁，甚至有女性朋友60多岁了才出现这个月经紊乱的情况，这更年期到底是如何界定的呀？ 嗯，更年期实际上它的开始和它的终止是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点的。 嗯，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从育龄期到老年期一个变更的时期，就是变化了，所以起止点都是模糊的。当我们从另外一个学术角度来说，有说绝经期，也就是说最后一次月经来了以后再也没来，一年了都不来，我们就称为是绝经期了。 嗯， 那么之前我们有围绝经期一说，围绝经期呢就是说最近的这10个月以来，它有2次发生的连续的月经周期的改变大于7天， 也就是月经出后啦，提前啦，大于七天了，连续的这么发生了这两个月，后来又犯了一回，那这么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进入伪绝经期了。一般来说，三四年以后就会是最后一次月经，然后就进入一个绝经的一个状态。所以伪绝经期来说，它是涵盖在这个更年期的里边。所以更年期一般的来说，我们可以说40岁、45岁开始，一直到60岁、65岁，都可以，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吧。 都有可能，有的朋友可能稍微往后一些，有的朋友可能稍微往前一些啊。对于这个年纪啊，也有很多女性朋友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有一些女性朋友总觉得这更年期来得越晚是越好的，也有一些女性朋友说这更年期越晚证明身体越健康，那是这样吗？ 在这里边可能误区，也就是说绝经以后有出血，完了以后是以为第二春，以为特别好，那可不是这样的情形。如果绝经以后就有出血的话，要特别小心是不是有一些肿瘤的一些问题。当然有些女性她在55岁以后才绝经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呢？不一定。像这种人，因为她激素身体里边持续时间太长了，她也容易得一些激素依赖的肿瘤，包括乳腺癌和内膜癌。所以呢，我觉得什么事咱们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比较好。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纠结说哎呦，为什么我的这个更年期怎么那么早就到40多岁或者说45岁别人还没有反应呢，我这时候怎么已经开始有更年期的这种潮热反应了。您不用特别担心，这只要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不是说越晚越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在这个绝经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激素水平发生的变化，也想问问您，我们如果是更年期的话，是不是各种各样身体的不适症状都和这激素是挂钩的呀？ 不一定。当然了，在更年期的时候，身体的激素是会发生猛烈的变化，它后续呢会带来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些改变包括呢还有一些器官功能的一些退化。所以呢这些事情当然它跟激素多少有关系，但也不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这些依赖点都放在激素上。 好，这是不是也是提醒了很多女性朋友？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在快绝经的时候开始补充这个雌激素，希望来推迟这个我们说绝经期的到来。 胡乱的补充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也并不是所有更年期的症状都和这激素水平有关系，我们还是得正确的去面对它。 那是我们临床当中也见到过了，激素好的呢他呢也闹得厉害，他就拿更年期说事儿，根本激素就都没事儿，但是症状特别厉害。 那更年期我们说这些不适的症状除了跟激素水平有关系之外，还有哪些原因或者说哪些因素去决定这些不适的原因或轻或重或早或晚的找上我们？ 跟这些社会心理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心理老不平衡，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它就出来了或者是比如说正好这会儿赶到退休了，一下子就是觉得没招没落了。另外呢孩子长大成人了，离开家庭了，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了，以及呢就是突然生就得了一些疾病，包括突然血压就高了，或者至亲朋好友得了一些别的病了，受到影响，其实这个时候都有可能会就引起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刚才说了一些这些事儿，好像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事儿，引起更年期。其实有一些一些高兴的事儿，特别高兴的事儿，它也犯更。 比如说，咱们举举例子。 那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原来有这样的患者哈，他呢就是突然家里有了添了孙子了，他得带孙子。可是他以前他真的他家儿子吧不是他带的当时呢有很多老人帮他，他就没带过这孩子。突然他现在要带孙子了呢，他就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很紧张。结果这个各种更年期症状都出来了，然后包括血压也都不稳定了。其实我一问他已经吃激素都吃了好些年了，之前症状都特别好，可是现在又反复了。问我都60好几了，吃着激素呢，为什么还犯更啊？然后我就讲了讲他家里的故事，结果是这么好的一个故事，天丁加口了，按说是很高兴的事儿，但是他压力特别大。他说我特别的紧张我说这也犯更 所以说也是 跟大伙儿说一说，甭管好事和坏事，只要引起我们的精神这种剧烈的波动，压力突然的增大，或者是焦虑的话，都有可能让更年期的症状这个时候变得更加严重。 是的， 甚至以前没有，这个时候突然跑出来了。 对，是的。 好，更年期的症状哈，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说，老妈今年已经60多岁了，按道理来说这更年期已经过了呀，为什么现在感觉这脾气还特别的差呀？这是更年期没更完吗？ 那更年期它可以没更完，它可以更好长时间呢。 嗯， 其实我理解是说，更年期的这种诸多的不舒服，其实是提醒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要格外的关注，家人也要格外的关注咱们更年期的健康。其实你关注它，你找些方法把它调试好了，它是会变好的。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更年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并不能够比如说用最后一次月经到了，比如说最后一次月经后面比如说半年都没有来月经，我们证明这个绝经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更年期也就相应结束了，并不是这样。 不是， 即便绝经了，我们的更年期也依然有可能持续。 是的。 好，性情中人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今年啊51岁，现在呢就处于更年期，说有心慌、潮热、盗汗呢也比较严重，身边的人都说这是正常的现象，忍忍就能过去，不用大惊小怪的。他就不太明白了，这真的忍一忍、扛一扛就能过去吗？一般他想问问这更年期会持续多久啊，还得忍多久啊？ 这可没点儿啊，这么难受了，一定还是应该就是有求助的地方。那么这种主要的一个求助的地方呢，还是医院，尤其是更年期的专业的门诊。那么让医生呢帮你评估一下，看看你都是哪方面的症状，我们用哪些药物治疗管用。当然了，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做一些生活的调理是特别的重要的。那么在更年期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不能被动的、悲观的去就是这么听之任之，这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形，一定得主动的去应对它，哪怕是去更多的去充实自己更年期的知识，更多的了解自己，哪怕是去建立一个规律的运动的习惯和做饮食调整，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这个扛一扛、忍一忍，首先您是不推荐的。在大家伙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时候，您还是建议女性朋友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去专科的门诊去看一看。很多女性朋友会有一个困惑，这出现了症状我就应该去看吗？还是说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了，然后我再去看？ 我觉得影响工作和生活再去看吧。 一开始这个自己可以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自己先调节 啊。那当然，轻度的症状或者有些症状它是忽有忽无的，那么有些潮热出汗呢，或者睡不好觉，他有时候可能这几天闹了，可能那几天他又不闹了，当然这种是比较轻度的，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调试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热忽的这种情形哈，如果不厉害的话，你可以比如增加通风啦，然后让衣服穿脱的更加的简便啦，还有呢到时候比如说喝点凉白开啦，然后呢就是让增加一些体力的锻炼了，因为在锻炼的时候你的这种出汗了，让你的这种心脏和血管的这种功能它变得更加的协调，它就不会胡乱的在那出汗，这些对潮热和出汗都是有缓解的作用的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性情中人这个朋友，你也可以先试一试白主任刚才提的这些方法哈，比如说穿衣服更加简便啊，增加这种通风透气，还有规律的运动。如果您的这个比如说潮热盗汗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能会有改观。那当我们出现哪些症状，或者说当潮热盗汗这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它持续多久没有改善的时候，就提示我们说这个时候找专业医生应该去寻求一下帮助。 你比如说夜里都热醒了，完了以后第二天呢就是头晕眼花的，就是因为睡不好觉嘛，难受了，那就应该看医生了。或者这样的一个症状已经持续了一星期两星期，确实觉得不舒服了，同时也是自己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这种症状改善都不好，那你就是应该去找医生了。 不太管用。 对。 好，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吧，女性朋友如果出现了更年期的这些前期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做的比如说是多通风多透气，然后呢衣服穿脱更加方便一些，规律的运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可以帮助我们减轻早期更年期的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吗？ 在饮食的方面呢，一些豆制品的一些适当的一些摄入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就是规律的这种饮食就是起居，包括比如说你要睡不好觉的话， 更年期就失眠的人也是挺睡眠障碍挺多的，大概40%-50%的人。 嗯。 那么比如说到点你就睡觉，到点就起床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瑜伽啊，这些锻炼对睡眠也都是有好处的。 嗯。 所以就是一旦自己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自己主动想一些办法，包括像我们的资讯也都非常的就是方便，包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也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来帮助我们用一些行为调试的方法来改善症状。所以大家积极主动的去寻求这些方法，去做一些实践，而且坚持去做，往往还是收到挺好的效果的。尤其对于轻度的更年期症状，这种行为的疗法是挺有效的，包括减肥 啊，减肥也有效果， 是的 啊， 嗯，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出现轻度的这种更年期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的日常生活、日常的作息先开始调整和干预。如果效果不太好的话，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效果，反而更严重了，我们就建议您可能这个时候需要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了。麦穗子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啊今年42岁，说近2年来呢月经量都是比较少着，这是不是预示着更年期就要来了？想问问自己吃一点活血化瘀的药物有没有用？年过40之后，他说不少的女性朋友，月经量他问了一下啊，身边的朋友都有这种不规律和减少的情况，这是不是预示着更年期马上就要找上他们了？42岁、 嗯、不一定。他呢如果对更年期特别想了解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他在月经来的第2到4天，真正自己的月经来的2到4天，那还是正来的月经呢啊，到医院去查一下激素水平，然后医生呢就可以帮他判断一下到底离更年期还有多远，因为这激素可以很敏感的反映出来啊，卵巢还能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呀，这里边的激素是很有资讯的，能告诉我们啊。嗯， 所以说我们想要准确的确定这个更年期什么时候到来，激素水平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判断的标准。 是、嗯、月经量我觉得倒不一定能说明多大的问题。 嗯，那但是像这个朋友说了、嗯、这个月经现在明显的减少，您帮他分析一下哈，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啊？ 也许是更年期，也许是子宫内膜它先进入一个相对衰老的状况、 嗯、 身体的激素虽然够，但是呢它子宫内膜接受不到这种激素的讯号，它就是长得不那么丰满，所以它来月经的量就会比较少。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做这种人流啊轻功次数比较多，子宫内膜受到损伤呢，他也会月经量比较少。 嗯，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女性如果月经还是比较规律，又没有生育的要求的时候，同时也没有什么更年期症状，其实不用紧张，就这么着吧。哦， 不用太过担心，这是一个我们人体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 是，相反我觉得还是得还注意避孕呢，如果没有生育要求的时候、 嗯、 往往到40多岁以后就觉得自己啊已经安全行驶这么10几20年了，也都没有怀孕了，结果把避孕的这根弦放松了、嗯、结果啪怀上了。 嗯，所以说、嗯如果没有要二孩的这个需求的朋友、 嗯、 这个时候还得多留一个心眼儿、嗯。 那是。 虽然月经量减少了，可能之前的这个避孕措施还是不能停。 对。 这个时候依然是有这个受孕能力的。 是的。 嗯，好。我们之前哈、啊、做节目的时候也有提到，像一些女性朋友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月经期的不规律甚至有出血的这个状况，可能和很多的妇科疾病都有关系。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更年期啊它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怎么来区别，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我们阴道炎，或者说我们说一种妇科的这种肿瘤和我们更年期带来的这种不规则的出血这样的症状，我们怎么分别它呢？ 嗯，就这个出血这事儿吧，其实还真得特别警惕。我觉得大家一定就是记住了，比如说这个月经它到点不干净，哎，你就要给它记住，有问题。还有月经量大，超过既往月经量，尤其是就是有血块，来完月经以后头晕眼花。还有一个就是月经毫无规律，想来血就来血，不来血就不来血，接触以后就出血，这种情况都得特别的小心。在这里边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还是得就除外，就是女性生到的恶性肿瘤。 嗯。 第一个我们还得考虑是不是子宫内膜癌。因为呢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身体的激素水平是 不平衡的、不协调的，往往这个时候呢，首先是雌激素过多，孕激素过少，子宫内膜疯长，结果就几个月不来月经，然后夸大出血，完了到再一刮宫，个别人他就是一个子宫内膜癌，赶紧得做手术，要不然他就要了咱的命。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宫颈癌，特别少的就是卵巢癌。那么这些情形下呢，他们有时候不同程度的就是用异常的子宫出血表现出来，那么我们都得特别重视。还有一个就是绝经以后还出血，千万不别以为是啊第二春还挺高兴的，那是万万不能的。所以那么这样的一些异常子宫出血当中呢，多数人医生都会建议他们去做一个诊断性的刮宫，就是把子宫内膜清理清理，给它倒腾出来以后，在病理科呢好好认真看一下有没有癌前病变，有没有癌，需不需要下一步的治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今天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白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更年期的话题。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过渡有良方，我们稍后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轻度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前半夜能见度比较差，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的气温有所下降，提醒您要注意调整着装。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的东花园收费站到康庄桥，机场高速的尾沟到北高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的琉璃河收费站，还有京台高速的电子收费站，目前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南五环廊垡西桥外环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有数据统计，更年期会对90%以上女性健康造成影响，但就医率却不足10%。发热、出汗、胡思乱想、烦躁易怒，这是更年期在作祟吗？出现更年期症状只能硬扛吗？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这道坎儿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白文佩跟您说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度过有良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嘉宾取得互动和交流。今天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白文佩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度过有良方。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这个白主任和我们说了，更年期很多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不舒服、不适的症状啊，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缓解的。比如说比较轻微的症状，大家可以通过规律我们日常的作息，然后呢穿脱衣服更及时一些，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都有办法，都有这个效果，帮我们去缓解这些不适症状带给我们的影响。那除了这些我们能够自己缓解的之外，还有一些情况可能比较严重，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求助专科的医生来帮忙。那求助医生的时候，医生会怎么给我们支招呢？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白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像更年期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我们到底怎么去减轻它、缓解它？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白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白主任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 白主任，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伙提了一个醒，就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在更年期这个周期，比如说4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女性朋友，如果出现了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出血的情况，要特别引起大伙儿的注意，因为有可能它不仅仅是更年期带来的这种不适症状，还有可能和很多的这种妇科的恶性肿瘤相关。那您就建议大家，比如说可以做一个这种刮宫的这种检查来确诊一下。那也想问一问您哈，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一些症状，或者说通过这种出血量的大小多少，这种我们能够先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吗？还是说当这个阶段只要出现了不规则的出血症状，我们都建议大家去医院做一个这种检查？ 啊，对于这个不规则呢，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细细的往里看。 嗯， 如果是不到20天就有一次出血，那么这个出血7天都干净不了，这个就一定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一定要刮宫。但是呢，你比如说好几个月才来一回，一回呢7天准能干净。 嗯， 这种吧我们叫稀发，倒是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特别得警惕那些他老犯的，总是不走的这些事儿，或者量特别大的，那这个一定要做诊断性的刮宫，来明确这种疾病的原因，这特别重要。其实在这里边我也特别想提醒呢，还得小心这种怀孕的问题。 嗯， 因为这时候他就是那个避孕的意识有时候就放松了，结果还就是怀孕了，包括有可能是宫外孕啊，这些宫外孕破裂有时候会危及生命呢。 嗯， 所以这种异常的子宫出血，尤其是这种老不干净的这些老来的这些，要特别特别的警惕。 嗯，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检查哈，我们继续和大伙儿说一说，比如说到了更年期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这个女性朋友，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身体的检查您推荐给大伙儿，或者说当我们出现了某些不适症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检查，就是针对更年期女性朋友的？ 啊，针对性的检查呢，就是可以说是查一下激素。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卵巢功能波动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查一下血脂，因为这一周的血脂会有挺急剧的变化。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骨密度。看看骨头有没有松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妇科的超声，这个超声呢应该包括盆腔器官的超声以及会阴部的肌肉的超声。因为呢这个时候它是妇科的这些疾病还是常见的，那么盆腔器官的超声呢，看一看它结构的改变，这个特别的重要。那么刚才我也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会阴部的肌肉的超声，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实际上是很成熟了，但是临床开展的并 不是十分的普遍。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呢，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尤其她慢慢就会进入老年期了，她的会阴部的肌肉就会越来越松弛，包括老人家她很常见的一些漏尿的问题，子宫脱垂的问题，实际上她应该从更年期就开始显得逐渐的加重。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做客观的检查，给她做一些客观的评估，同时给一些康复的指导，包括就是自己做一些盆底的这样的一个 锻炼、 坚持不懈的锻炼，其实不用花任何的钱和不用冒风险，那么未来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健康的收获。当然在这个时候常规的妇科的体检这还是很重要的，一年一次，包括内诊，包括宫颈的细胞学的检查啊，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情绪特别的暴躁，还有一些人呢他特别的低落，这个时候我们还得跟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低下相鉴别，所以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些不同的一些体验和表现，选择相应合适的一些治疗，就是检查的方法 项目哈。 对 啊，那咱们比如说这样的检查是和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日常比如说一年一次的这种妇科检查一样的周期就可以，还是说当出现了这个我们说更年期的这种表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得半年甚至监测的周期更频密一些？ 半年就够了。当然还有一些异常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去查啊。如果不异常的话半年一查就可以 了。半年一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双双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今年啊55岁了，但是呢还没有绝经，而且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想问问这有事儿吗？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年纪稍微有点大了，这为什么更年期还没有到啊？ 只要她月经也都挺规律的，应该没啥事儿。她当然我也建议她按时参加单位的体检，有问题咱们再说，没问题就这样吧，好好享受生活。 所以说其实更年期早晚大家对于这个时间真的不用特别的敏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身体的状况，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早一些，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晚一些，您都不用特别的焦虑，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不适症状。 是的。 好啊，顾女士今年50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啊。他说自己啊怀疑自己是更年期，医生呢让他检查一下激素六项，想问问说检查激素六项的时候是不是必须空腹啊？另外还想问问这激素六项是不是一定得在月经期间来检查呢？ 查激素六项是不用空腹的。在这里边当然了，如果有个叫泌乳素的那个值，如果你不空腹查的是高的话，当然我就建议你下一次就空腹，早上9点到11点的时候到医院来静坐半小时以后再抽血，然后呢再看它还高还是不高，其他那五项是不受空腹这种饮食的影响的。另外呢也不一定要在月经期间查，实际上很多人更年期月经都迟到了，你非得等着月经，那不知道等了猴年马月呢。所以啊，怀疑更年期想啥时候查就啥时候查，没什么问题。 我记得您上半段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有一个检查项目，建议大家是在月经来了以后第二天的时候去检查，那这个是有什么特异性的指标吗？ 这个人上次我们谈到的是说他月经规律的，而且他有更年期的症状，他不知道他更了还是没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抓到更年期的蛛丝马迹，就得在他自然月经的2到4天、前提是他月经是规律的，所以等个等算是有的可等的。 好，也就是说规律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在这个月经期到的第二天，如果已经出现了不规律，怀疑自己已经到了更年期，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非得等到月经期来的时候再去检查。 是。 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还有听众想问问您说，为什么我更年期就感觉自己的各种不适症状特别的严重呢？我看身边的朋友差不多也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但们更年期好像没有这么严重的症状，是因为我身体缺乏什么样的激素吗？这症状的轻或重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啊？ 这是还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我是觉得就是自我调适能力比较差的，完了以后就比较纠结的，好像更年期厉害。他要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挺开心的，就更年期就不那么闹腾了，闹腾一会儿就过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其实激素啊 该缺大家都缺，该折腾他都折腾。 嗯嗯，其实和很多人的这种心态或者说平时大家的这个心情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的， 嗯， 当我也在这里边，我觉得就是锻炼不锻炼，我觉得还是有影响，因为我们在国际上也发过文章，就是规律的这种锻炼是能够减轻更年期的症状的，尤其是轻度的更年期症状，它是可以减轻的，同时还可以减肥。 嗯 嗯， 好，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运动是有效的，同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也是有效的。这就提示不仅仅是女性朋友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如果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脾气确实比较暴躁的话，作为她的身边的这些家人也得多多的包容她一下，然后呢多给她一些理解，这个时候别遇到一点小事她一着急你也跟着着急跟她去吵架，有可能反而会让我们说更年期的症状更进一步的去激化她甚至延长她。 哎，那当然，就是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另外一半的话，家庭的成员理解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患者的朋友，闹得特别的厉害。 嗯， 来看病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做相应的一些心理的疏导，还有一些药物的处方，同时也建议她的丈夫能够陪着她，每天能够出去散步。 嗯， 结果呢，她丈夫陪着她散了一个星期的步，药还没怎么吃上呢，因为吃药之前我们得评估嘛。 嗯， 评估结果还没得了，这一星期散步，这个症状就好了一半了。 啊，所以说心情非常重要。 嗯 嗯，我们得多多关爱一下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必须的。 好，还有朋友想问问您，这个说更年期出现了哪些症状就一定要去就诊了？像更年期如果去就诊的话，看什么科呢？是内科啊、妇科啊，还是泌尿外科呀？想问问您， 如果出现了症状嘛，让自己觉得工作和生活受影响了，就是应该去看病了。嗯，当然了，其实更年期的很多症状它不是非常的特异，你比如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爱出汗， 嗯 啊，爱心烦，爱焦虑，爱起急，那不是跟甲状腺功能亢进也有一定的这些重叠嘛，对吧？嗯，抑郁了，睡不好觉了什么，跟抑郁症也有一定的关系，是吧？什么心脏疼了，难受了，跟心血管疾病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有时候是混淆的。 嗯， 所以在这儿呢，其实首先告诉大家秘诀哈，就是你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如果是伴随着月经的迟到而来， 嗯， 而且你到了专科去看过，说你没啥事儿，那你就奔更年期吧。 啊， 嗯， 好。 那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门诊呢，通常建在妇产科里边， 嗯， 或者是妇科内分泌的门诊，或者特别设有一个更年期的门诊，或者叫更年期多学科的综合管理门诊，这样的一个是最棒的了。 啊，就专病专症门诊，我们说的。 是的，专病专症特别的重要，因为更年期这件事情，它涉及到全身的很多的器官和系统。刚才我们也体会到，这些症状它跟我们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啊，这些很多的系统它都相关，所以这种多学科的共同的关心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啊，那也就是说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需要去就诊的话，其实在妇科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我们说更年期的这个相应的门诊，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专病专症门诊，有的医院是有这种更年期门诊的， 水潭医院就有。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红气想问问说，今年45岁了，一年前呢就已经绝经了，这一年啊本人没有生育过，现在呢依然是有潮热出汗的情况，想问问该怎么办，但是他说了自己呢有良性的子宫肌瘤，现在呢也不敢服用雌激素之类的药物，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这个肌瘤吧，爱的哦，这个用激素的这种事儿呢，一般肌瘤得大于4公分， 嗯， 才会影响到我们用激素，所以呢，他可以先去查一下，看看肌瘤有多大 啊，大小。 对，当然了，他的这些只有潮热出汗这些症状的话，我倒是建议他，嗯，应该启动这种规律的锻炼，然后呢，对于他的症状的缓解是有好处的。如果经过这种规律的锻炼，仍然都没有太多的效果，可以到医院去做相应的一些评估，医院的评估也特别的重要，全方位的去看看他身体发生的变化。如果真的是没法用激素的话，一些中药啊、中成药都是可以有帮助的。 嗯， 另外呢，就是这些即便用激素的话，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些药物的种类和剂量，以便使得他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能够很好的缓解症状，而且避免用药的风险。 嗯，好，那说到用药。如果更年期的女性朋友真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比如说通过药物这种去干预的话，我们现在临床上除了我们说这种规律的生活啊、日常作息的这种改变和运动之外，我们会采取哪些比如说必要的比如说药物甚至是其他的比如说会有手术的手段吗？ 更年期吧，一不用打针， 嗯， 二吧不用手术， 嗯， 啊，它就是用药， 那就是用药的问题了。 这药呢，就是分西药和中药两大类。那么西药的方面呢，一般的来说就是性激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谷维素啊、维生素啊调节的这种情绪的药物。 嗯， 性激素呢是一大类的药物，有雌激素啊、孕激素啊，还有雌孕激素、雄激素的这种复合物啊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呢，其实都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 嗯， 那么这种药物总的来说是缓解症状，它其他的一些好处呢，它可以比如说适当的调节一些血脂啦，对骨头的代谢有好处了，让骨骼变得更加的结实了， 嗯， 还有一个让月经呢变得比较的规律啦，这些另外改善就是泌尿生道萎缩，包括一些性的问题啊，它都是有帮助的。 嗯， 所以其实对于激素的应用来说，我们特别讲究个体化，特别希望呢就是每个患者从激素的治疗当中能够最大限度的获益和避免风险。 嗯， 所以在这其中呢，就是第一个要评估，好好看看身体基本状况，第二个呢要就是跟大夫一块儿去决定这件事情，所以自己对这些激素的知识要充分的了解。另外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也应该定时的去复查，包括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呢，及时的去看病，那么跟大夫一块儿去决定这件事情。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治得挺好的，咱们可以适当的减量或者停药，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也就是说在更年期的这个症状的改善过程当中，像激素类的用药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用药的方法。 嗯， 除了这激素类的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说中成药也是可以参与其中，帮助大家伙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哈。说到激素，叮当34岁想问问说，月经长期不调，周期紊乱，正在吃长效避孕药调理月经。他听说长效避孕药可以让自己的卵巢保持一个年轻态，还能够推迟更年期的到来，想问问您靠不靠谱，行不行啊？ 不靠谱。 首先跟您说了不靠谱。 对。 嗯，那他34岁，月经不调，周期紊乱，我估计这个长效避孕药也是医生建议他服用的，那这个建议到底是对的呢，还是说还是有待考量啊？ 他说他用长效的避孕药的话，他确实应该去观察他的月经到底怎么不调啊。 嗯， 是好几个月就来一回啊，还是总来啊，还是怎么着。其实这里边吧，我们也都希望他还在正常的可控的范围内，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治疗月经不调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是通过长效避孕药。 对，是的。 嗯，还是得根据个人不同的这个状况，您是长了呀还是短了呀， 对， 怎么不调的，然后让医生帮您决定怎么用药。 是这意思。 好。秋天的童话51岁，说自己潮热出汗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偶尔会有心慌的情况。自从绝经之后呢，阴道特别的干涩，听说用外用的雌激素能够缓解这样的症状。想问问外用雌激素安不安全，能不能够长期使用呢？ 嗯，外用雌激素相比口服雌激素来说，它安全性还是好一些的。当然了，在启动用激素之前呢，一定要做全面的评估，包括呢我们没有用激素的禁忌症，然后再去启动这样的一个用药啊。那局部用药对于局部症状的改善是非常有效的，包括阴道的萎缩啦，萎缩性的阴道炎啦，还有泌尿系的感染啦，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好。既然您一再强调说如果我们要用药的话，一定也得特别注意要进行一个用药的评估哈。那这个评估是指评估哪些项目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激素六项，在这个评估项目当中吗？ 嗯，如果月经是没有到绝经的时候，这种去查激素还是非常重要的。绝经以后不见得非得查激素。刚才我们罗列的那些项目，包括妇科检查包括乳腺以及血生化的这种检查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除外他用激素的禁忌症，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再去用激素会安全。 嗯，好，所以说用激素之前，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每一个人的评估到底检查哪些项目，刚才白主任也大致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那节目最后也想问问您的出诊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还有听众朋友估计是在节目过程当中可能在挂您的号，他说好像已经挂不上您的号了，是怎么回事啊？想问问您。 欢迎大家哈，我的门诊是周三和周五的上午。您就 找一些过来挂号，还有一个呢，在各个预约挂号平台上， 京一通啊、114啊， 对，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知名专家都可以。另外呢，就是，北京，我们有知名专家团队，就是白恩佩专家团队，周一到周五上午和下午都有白恩佩专家团队号，当然是我团队里面的医生出诊。那么您到他那儿，他给您做初步的评估，他觉得您有必要或者您自己提出申请转诊到我的门诊来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能够很快就来到我的门诊。当然我也特别推荐北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每周三上午的更年期多学科的综合管理门诊，在这个门诊里边我们花一个上午的时间给您把更年期的相关的知识给您说个底调，另外你对自己的更年期的状况也能够得到详细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生也会帮助你制定全方位的更年期的一个康复的计划，包括运动、饮食还有一些药物，也希望你尽快的回到一个健康的状况上来。 嗯，好啊，也就是说您的出诊时间是周三和周五的上午，然后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白文佩这个团队号的。 是的， 那您挂了这个团队号，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并不是说挂了团队号我们直接接诊的一定是白文佩白主任，而是这个团队当中可能资历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这些大夫先帮您做首诊，如果您的症状确实比较严重需要有专家会诊的话，会给您逐级转诊的，会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话会邀请白主任亲自给您看，如果是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呢，这些我们说首诊的大夫他们的医疗水平也非常的没问题，也是靠谱的，他们也会帮您去进一步的去治疗这个疾病。 对，是的。 嗯，好啊，也再次感谢白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为大伙讲述中医故事，也欢迎您收听我们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再见。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起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